笑语，让那青春的风景吹进沉默的窗里，伸出害羞的手，我已衷心感觉、哦、让我们做个朋友。看一看再想一想，世界天天在改变，我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伸出亮亮的将来，成长不用排队，只要你有爱。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伸出亮亮的将来，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来。 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

样愿怎么到最后不依不舍就认了，要闹不和又无奈何就算了，他的酒也就喝了也就醉了，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也会唱了，人的承诺全是假的，妄想在跟你算是真的，没话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男人说给过全是假的，要坚强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 天地太阳都亮。我有一种被欺骗之后的疲惫，而今天的心情是梦，你是我梦里不能了解的世界。我的伤悲我独自在冷冷黑暗中，用昨天的回忆想着你，而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已迷失，哦，迷失，我在黑夜里徘徊不定。昨天的太阳走了，你是我梦里不能了解的世界，我的伤悲，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是遥远的距离，我只怕时间恶作剧，把今天变成曾经。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 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heart, my love, 你永远不忘记。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eyes, my smile, my soul, 永远都不忘记， 永远都不忘记。 不关于我们的真心。把时间太无情，怂恿你把我忘记。 那么长的未来里，什么都是不一定，但我还是要你答应。 Say don't remember, remember my heart, my love, 你永远不忘记。 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 不是。